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巴西团体网站近日登载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，并批了特辑。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、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、缅怀领导者金正日巴西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在文热烈称颂金日成同志，说他以非凡的思想理论睿智和卓越的领导艺术，为时代和人类建树了丰功伟绩。